远走三归余生，他在嫉妒里赐福给我，用天上各样树林的福气，他的恩典今天环绕我，他的光在我里面显现。我蒙福，我被保守，主看顾我的脚步。我蒙福，我被爱，他的平安住在我里面。